梦幻幻似真，岁月唏嘘会是老人，几多心苦困，往日温馨又想起，清风伴我归去，新的希望又从远方升起，我将每日怀念你。 雨，炎热的天气里，希望雨水能够带走清凉。继续这样的感觉，来听熊天平的经典老歌《大雨带我逃亡》。 醒来你是不对，心碎流泪，雨丝一片一片都下成流水，不能收回让我沉溺你心扉， 只想将泪水流。 口袋里还有你给的温馨，我的手心还有你吻的气息，滴滴答应让想念的人喘不过气，而你的背影会在哪里平静，跟踪记忆我才能和你接近，除了可惜眼泪没有声音，有一些人容易动情也容易忘情，我爱过了你心永远在哪里，好想好好爱你这一句话只能藏住秘密，关上窗外的雨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，好想好好爱你却没有权利再把你抱紧，从今以后如果你能快乐就别管我想你， 是歌手童安格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，有着一种明媚的色彩和向上的激情， 别再徘徊沉寂的心灵，别再留恋破碎的回忆，大地迎春泪抛弃你们负担忧郁，粉的彩虹等着你，别再犹豫等待的幸福，别再沉迷过去的旧梦，暖暖的春

千阙歌。 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王菲的经典老歌《旋木》，袁惟仁的作曲，以清新的民谣、简单的旋律，衬托出王菲声音的空灵和轻盈。而编曲方面呢，有意制造出的木马旋转时摩擦发出的声响效果，和旋木的主题相得益彰。 拥有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，我是匹旋转木马，身在这天堂，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。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，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，我

最后为您送上的是那英的经典老歌《征服》，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周一凌晨一点钟再会。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，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，爱的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，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 FM 九七四。